是真的爱你，请不要再对我置之不理，哥哥我伤心不起。妹妹你听我说呀，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请不要再说我三心二意，我对你可是死心塌地。 哥哥你听我说呀，妹妹知道你喜欢我，其实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已深深在我的心窝，盼着你春天来，谁知已过了百花开，怎么不见哥哥的身影，心儿在焦急等待。 妹妹你听我说呀，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明白了妹妹的那片心意，哥哥心中万分欢喜。 哥哥你听我说呀，妹妹知道你喜欢我，只盼望哥哥你早些来，陪我趟过那条河。 是真的爱你，只盼望能和你在一起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。妹妹你听我说呀，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美好的生活是如此甜蜜，幸福属于我和你。 哥哥你听我说呀，妹妹知道你喜欢我，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已深深在我的心窝，盼着你春天来，谁知已过了百花开，怎么不见哥哥的身影，心儿在焦急等待。 妹妹你听我说呀，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明白了妹妹的那片心意，哥哥心中万分欢喜。 哥哥你听我说呀，妹妹知道你喜欢我，只盼望哥哥你早些来，陪我趟过那条河。 妹妹你听我说呀， 哥哥我听你说呀， 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 妹妹我也爱着你呀， 只盼望能和你在一起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。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 妹妹我也爱着你， 美好的生活是如此甜蜜，幸福属于我和你。